一粒种子划破了黑暗，看见花儿展开了笑脸，它安静地躺在花瓣的下面，缓缓地流过时间。梦着如诗一样的生活，在无言中寂静着沉默，看不清你说的未来的轮廓，我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我没有理想，四处游荡，我让你绝望，我的姑娘，你还在微笑。就像你的脸的，就像你的脸庞。